here we go, off the rails. Don't you know it's time to raise our sails? It's freedom like you never knew. Don't bag or a pass, say a word, I'll be there in a flash. You could say my hat is off to you. Oh, we can zoom all the way to the moon from this great wide wacky world. Jump with me, grab coins with me. 上个礼拜我哋又讲起即系去日本啊、朝圣啊、买玩具啊，咁因为有何飞凤嘅加入啊， 基本上系佢讲晒，我冇机会讲咁 嘅时间讲。因为其实阿聪之前都去完日本嘅，咁啊讲到去日本买玩具嘅话，咁都好多嘢可以分享。所以我哋今个礼拜又系啦，一开始嘅时候讲下，因为据我所知啦，阿聪嘅收获都算系丰富噶， 都几丰富下嘅。因为主要啦，都话今次系去买一啲六寸公仔啦。其实上个星期都讲到。就是说主力啊，即是如果你说去大阪就梗是去日本桥啦。你说其实即是如果你是去到东京的话，你没有理由不去秋叶原的嘛。即是当然我曾经都即是私底下跟冯志峰啊，即是他都是玩具达人来的嘛。即是都跟他倾下偈就说，喂，其实买玩具呢有什么选择啊，有什么地方去啊。即是他都很快跟我讲，他就说其实呢，你说除了是去秋叶原啦，其实即是东京都可以去这个中野的Broadway 啦。咁但是因为他那里呢其实卖的一些玩具啦，就主要都系一啲古玩啊，一啲糖胶公仔啦，即系阿峰就比较沉迷呢一类都多啲嘅，我就反而少啲，一嚟就因为冇钱啦，好贵噶啲公仔。 唔系，但系咁噶，有时候咧，我自己吓，即系去日本啊，或者去其他地方咧，你可以真系揾到宝物咧，你好怕公开，因为你知而家好多时候你揾到一啲咁嘅铺头，就算你话啊，我唔系 on air， 唔系喺节目度讲，我喺网上面啊，喺可能自己嘅 blog 啊，自己嘅 vlog 啊，自己嘅 Facebook 面书啊。贴张图出嚟咧，好怕做呢件事，因为当你一讲嘅话咧，尤其是如果你平时系做开呢样嘢啊，专系分享玩具资讯咧，好多人就会有一封到就系去嗰个地方啊，搜罗下自己要嘅玩具，慢慢久而久之嗰个地方咧，你再想去寻宝系冇噶啦。 或者你话阿冯志峰系收埋啲正嘢唔 系 俾我知啊？ 唔系啦，我因为佢嗱，其实咁嘅，即系佢有时候咧，我同佢倾偈都系嘅，即系佢就当然我哋即系私底下问佢，佢梗系无私咁样同你讲啊。但有时候佢都喺度犹豫，因为佢你知佢有时候佢都会写下嘢啊， 系啊，即系专栏啊，玩具嗰啲啦， 即系面书嗰度咧又会分享下佢自己搜罗到嗰啲宝物咧，佢自己有时候都分享话，哇，即系有啲地方咧明明嗰个好正嘅，咁但系同唔同即系同样玩具圈嘅朋友分享太多咧，佢都唔系太敢啊，因为佢想保持咧嗰个地方嘅人杰地灵，即系唔想去破坏咗嗰一度原有嘅生态啊嘛，好似保育区咁样。 呢个系缘分啦，你揾到嘅话你。自己去到啦， 系啦，即系缘分啦。呢啲嘢就系你如果咁巧妙有缘嘅话咧，你自然会寻找得到啦。 系，不过今次其实我去到秋叶原咧，最主力啊，都真系要揾一只玩具。其实日本咧就有一个搞笑艺人啊，叫做光头。 哦， 系啦，就唔系光头啊，系即系我个姓氏啦。 光啊嘛，系啦，即系长江个光啊嘛。 长江个光啦，其实我就本身都好中意呢一个嘅搞笑艺人嘅。 真系奇怪，因为其实嗱，光头呢、這、一个艺人啦，即系嗱，我先唔好讲究竟佢嗰、那个。外人平时嗰个样系点先？你睇嗰只玩具，因为你讲有出个 figure 噶嘛， 系啊， 一只六寸 figure 啦， 系啊。 咁你望佢咧，基本上佢系一个中年嘅大叔啊，地中海啊，仲要系侧边有啲头发啊， 瘦削嘅， 瘦削嘅。但系佢做啲动作咧，其实都系几猥琐噶嘛，系。 系啦，因为其实佢喺日本咧，本身即系夜晚日本啲电视台啦，佢即系深夜就会有成人时段，啲成人时段有时啲综艺节目咧，好多时候都会见到佢嘅出现嘅，即系佢都会做埋一啲嘅。 嘅動作咧，係會令人好嘔心啊！即係譬如佢好中意玩就深夜咧，自己即係就含住一堆飯啊、白飯啦、啊，然後就叫個嘉賓咧要係咁唔知點樣撩佢架底，或者撩佢啲鼻哥，整到佢痕又點樣，總之要佢噴啲飯去個嘉賓嘅塊面度，好多好奇怪嘅嘢。又或者佢會自己即係挑戰自己嘅，即係譬如我去日本 挑戰自己，你挑戰嘉賓嚟㗎。 有時挑戰，嗱呢個就挑戰嘉賓，譬如挑戰自己咧，就係我咁啱喺日本，即係夜晚就瞓唔著覺睇電視咧，咁啱佢又上電視啦，就係、是、即係自己喺度嗰啲閉氣味水啊，就喺一個嘅一個容器入邊啊，咁就睇下味到四五分鐘啊，即係鬥嗰個時間耐啲啊，即係佢有好多嘅呢一類活動，同埋其實光頭咧，佢喺我諗過去嘅零一年左右啦，佢係有連續啊。大概是九年的时间呢，他是做了这个日本最讨厌的艺人第一位的。 不出奇的。是一样的。因为你知道很得意的，他们即是做艺人啦，纵然你说光头这些有时候会做的东西可能是很猥琐啊、很变态啊。 很骑呢核突啦。 令到你看的时候感到有点不安啊，但是他们就是很专业的。因为他都知道我行这个路线就是要将这样东西带到出来嘛。 是。 咁、所以呢你见其实他们做到好極致㗎， 非常之專業。佢仲要其實係專登去經營自己做最討厭藝人嘅。佢都有講過嘅，因為佢就係話其實即係以自己嘅一個長相啦，佢都知道啦自己。佢話我其實係做唔到即係最中意嘅藝人㗎啦。咁既然我做唔到最好嗰方面，其實我做最即係討厭嗰方面，我都係知罪，我都係冠軍啊嘛。即係其實呢個位，我覺得啊，你呢一個嘅逆向思維都幾得意嘅喎。不過咧就陰功嘅有個位，就係其實佢喺2011年嘅時候咧。佢系真系蝉联唔到啊！佢系跌咗去亚军。 哎呀， 冠军系边个都唔系重点啦，因为我净系倾情于个光头。但系点解佢会做唔到冠军呢？就是、因为其实即系喺一年嘅时候咧，因为3.11地震啦。其实私底下咧，即系有时啲艺人啦，即系日本艺能界啲人啦，都会话其实光头咧，佢上台同埋落台，即系台上台下啦， 两个人啦、 啊，两个人嚟嘅。即系其实喺呢次嘅大地震咧，佢都亦都冇话好高调话我做咗啲乜嘢嘢，但系其实咧亦都有人去即系。揭发到啊，即系咪揭发呢啲好事嚟咯？ 揭发我竟然做好事， 系啊， 太过分啦咁样。 系啊，因为其实 影响咗佢形象啊，大件事 真系影响咗佢最讨厌艺人嘅形象。因为佢都有送一啲物资啦，就去到灾区，咁亦都系讲到明就系好低调噶，其实唔需要点样报道我嘅事迹啊。就系因为咁，有人报道咗，即系呢啲唔知系咪叫好心做坏事。佢后屘系蝉联唔到，即系第十届嘅冠军嘅，佢系跌咗嚟第二位嘅。 系 咁，但系我就都专登去秋叶原去买佢嘅公仔啦、其实本身喺香港咧，我都有买过佢同一款嘅六寸公仔嘅。 系嗱，嗰款公仔讲少少啦，就系、是、一间 F 字头嘅公司出嘅，咁啊都系专系出一啲六寸啊，类似系卡通少女风格多啲嘅一啲嘅 figure 嘅。佢出卡通女仔咧系喺行内系好出名嘅，即系甚至乎比啲大公司系做得更好嘅。咁啊，佢出咗一个咧就系、是。光头嘅六寸公仔啦，咁嗰个公仔形容下就基本上系着咗一条黑色嘅贴身裤， 系啊， 系咁上半身咧系直头冇着衫添嘅， 系啊， 咁当然佢喺自己嘅节目入边一啲指定嘅经典动作啊， 其实个造型就系咁噶啦， 系啦，咁就直头喺入边都做一啲嘅配件咧，就系、是、你买嗰只玩具嘅时候包埋啦， 系啦、 啊，咁我知道咧，其实因为呢只玩具出咗都好耐噶啦， 系， 咁喺日本咧，其实即系嗱，虽然你见佢个样啊，和和突突咁样啊，呢、這个人物。亦都个感觉相当猥琐啊！照计咁唔讨好嘅一只人物嘅 figure， 系 或者个 product， 应该就唔会有好多人买啊！但系因为佢入面嗰个样啊、造型加啲配件咧，系相当之爆，咁啊引嚟好多恶搞啊，中意玩一啲情景嘅朋友咧，就会搜罗买翻屋企玩啊！ 系因为你讲呢个 F 厂咧，其实佢亦都有一个我认为啊比较优胜嘅地方，其实佢出好多配件噶，因为有时有其他厂咧，佢都会出配件，但系或者就冇咁 detail， 或者系冇咁多。即系譬如 F 厂咧，有时即系我之前都有讲啦，我去旅行咧系唔识一个乜动画叫 K-On 轻音部， 系、哦、啊， 但后屘我就因为佢呢个厂有出埋佢嘅每一位成员， 啲乐器啊， 系啦，咁即系你要买五盒。 你先咗有五个唔同嘅乐器，但系阴公嘅就系嗰啲人咧，我都唔识嘅。但系你就系会为咗嗰啲配件，因为即系买少见少啊，你会去忍唔住去买啦嘛。咁而呢一个光头咧，其实佢本来出咗个即系话黑色裤呢个版本啦。其实我本身喺香港咧，我好后期先至即系无啦啦中意咗佢，先至高追啊啲叫做，即系以一个比较高啲嘅价钱去买佢翻嚟嘅。咁但系去到日本咧，其实因为咁当然同一只我唔会买两款啊，而系因为咧，其实佢喺2013年嘅时候咧，佢喺秋叶原咧系出过一个嘅限定版啊。嗰阵系食翻个细就系、是，其实日本咧佢每一年咧都会搞两次嘅一个Wonder Festival， 就系一个日本嘅玩具节啦。咁其实咧佢就喺呢个玩具节嗰度咧，佢就专登出咗个光头，呢个光头同我哋平时买，即系我本身买个光头有咩唔同咧？就系佢只白色裤嘅。 哦，即系嗰条裤嘅颜色转咗，但系个帽系一样噶嘛？即系入边有配件啊、动态啊、表情啊、头啊一样噶嘛？话 系啊，所以其实我买翻嚟之后咧，我啲朋友都问我，佢话。你觉唔觉得嗰啲叫好掠水啊？话明明佢条裤白色啫嘛，你做乜买啫？我话你唔明噶啦，系总之唔同就系唔同。虽然个帽其实一样嘅，全部都系。 不过其实呢一啲真系玩玩具朋友嘅心态嚟，因为你枕住你知啊，有啲嘅玩具公司啊，咁我开发咗个帽出嚟，我冇理由净系生产一次噶嘛。咁所以咧就会有所谓其他一啲唔同嘅版本。头先你讲嘅就系一啲叫做即系会场限定。 系啊。 喂，讲真唔系就系日本噶，你有时候你见到可能喺美国。搞一啲咩动漫展啊，咩圣地亚哥咧， 圣地亚哥， 咁佢都会嚟，耐不耐都可能嚟话有啲好受欢迎嘅 figure， 例如龙珠嗰啲啊，咁佢都出一个圣地亚哥版本啊，哇，嗰啲，因为你知系。當地會場先抽到㗎嘛，唔單止係講緊即係 figure 㗎，你積木仔呀、人仔都有㗎嘛。 係。 咁而嗰啲會場你可能係以一個低價，又或者甚至乎免費得到嘅。 係呀，嗰陣譬如你阿聖地牙哥呢，佢其實每一次每一年啊，基本上啲積木公仔呢佢都係會出㗎嘛。 係 呀。佢係話過只要不過只要你係排隊嘅話，你可以免費用某啲嘢㗎。 係呀，咁你可能甚至乎免費得到啊。咁但係當你得到之後，你攞返出去喺网上面卖咧，嗰一啲嘅figure 或者玩具啊、人仔啊咩都好啦，系可以一个高几倍嘅价钱，甚至乎系天价出售噶嘛，好夸张嘅系。咁啊呢一啲咧，嗱转头翻嚟可以我哋再讲下。 胡家麟、江建聪、乐活玩家。 首先咧，阿聪咧就讲到佢嗰只光头咧，咁就系讲话佢喺日本搜罗咗另外一个版本。其实即系你见咧，日本嗰啲玩具商耐不耐都系啊。另外一 set 我曾经即系都心痒想入嘅，但最后屘勒住自己嘅系咩咧？即系大家都知我都圣斗士星矢年代成长噶嘛。 系啊， 咁你知其实B 厂啦，咁佢都即系出咗好多圣斗士星矢嘅玩具啊。咁当中有一啲亦都系炒得好贵啊。而家再版咧，咁部分嗰啲原本系。天价嘅圣斗士产品咧，就全部系下调翻噶啦。 系 咁，但系除咗佢原本即系嗰个玩具嘅配色之外，佢后屘出咗一个好得意嘅系列，叫做 OCE， 叫做 Original Color Edition。 系 咁，即系同阿聪头先讲嘅嗱，佢唔系啲咩会场限定啊，即系当然佢亦都系好似系话唔知每一年之后啊 ，B 社见到话，咦原来出翻一个叫做OCE 版本咧， 即系个配色系有少少唔同嘅啫。其 实主要咩咧，就系又系翻翻去嗰一样嘢，就系嗰个 figure。佢嗰个人本身咧，原本你知圣斗士星矢咧，佢着嗰件黄金圣衣底下，佢自己有件底衫， 系啊， 同埋嗰条裤噶嘛， 系。 咁系佢因应翻可能系电视原本嗰个配色嘅。咁而呢个 OCE 嘅配色咧，佢就话系一个即系original 嘅即系 color edition 啊嘛，即系原创配色啊嘛。我谂系比较参照翻系漫画啦，又或者系即系佢哋自己加入咗一啲嘅想法落去啦。咁最后屘咧就系变咗一个白色嘅，即系嗰个人基本上佢。身同埋条裤系变咗白色咁解啦，咁而喺嗰个黄金圣衣入面嗰个嘅调色咧，亦都同原本嗰只咧系有啲唔同嘅。你如果你比较之下先睇到嘅啫，咁嗱，但我觉得点解呢个 OCE 嗰阵时候 work 咧，就系因为本身你知 B 社佢出咗一个 product 之后，咁佢可能生产系某一个数量啊，喺再版之前咧，咁佢卖到几多就几多噶啦嘛。而你知圣斗士嗰阵时候，因为一出可能即系因为货源嘅缘由啦，咁所以咧真系炒得好。好贵嘅，我举个例 子。當時可能你我啱啱玩啊，即係 EX 版本嘅聖鬥士星矢嘅玩具咧，講緊嘅可能係五六百蚊、六七百蚊咁樣樣嘅。 係。 咁佢咧係之後可以炒上去二千幾三千蚊嘅。 所以其實咧，你話出再版嘅話咧，對我哋呢啲如果喺後期好後期先至會中意嘅人啊，其實係一種福分嚟嘅。即係譬如其實我都唔係咁清楚，原來你而家仲有追呢個聖鬥士星矢。 冇啦，冇追啦。係咯，咩冇追啦？但係我意思就係話，即係嗰陣時候就因為佢炒上二三千蚊啊嘛，咁你知有一眾嘅玩家嗱，因為你又唔知佢會唔會再版， 係 咁，但係真係炒到咁貴，我又唔捨得， 又唔捨得入， 咁所以咧，佢就後屘咧就即係真係一年一隻咁樣出嘅，就係出呢個所謂嘅 OCE 版，即係一開始出我唔記得咗係咪出獅子座定係唔知出咩座先㗎啦。咁當然有部分玩家就係話佢出得呢一隻之後，佢會唔會陸陸續續咁樣出㗎？咁之後佢真 係會啦， 有諗過係嘅，即係等同於咩咧？嗱，其實如果大家有玩開而家咩即係細細只嗰個又係 B 社出嘅咧超合金啊， 係 即係佢個叫合金 robot 咧，咁佢咪出咗一個鐵甲萬能俠嘅，咁鐵甲萬能俠咧其實佢都出咗一個叫做生肖edition 嘅，唔知啊、 哦，我知道我知 道，知唔知？咁佢又係咧個配色同埋喺個心口嗰度咧，佢真係因應翻我哋中國人嘅即係生肖年份咧，就出翻咗相應嘅版本啊嘛，都係一武多用咯，簡單嚟講又係，咁一開始嘅時候出咗而家出咗兩三年啊，三四年咁噶啦，我都諗緊佢會唔會堅持十二年都仲係用嗰個帽，每一年出一個生肖啊。其實 都唔奇啊，因為成本上嘅真係慳唔少啊，用同一個帽唔需搞咁多，即係嗰啲身上面嘅 pattern 一啲嘅即係款式唔同啫嘛。 係，咪咁？但係因為你要知道，本身就係例如話鐵甲萬能俠先算啦，因為佢枕住佢都會有新嘅版本出噶嘛。咁即係你沿用翻一路都係十二年前啊 嗰、那個版本 嗰、那個帽嘅話，咁其實我就喺度諗啦，喂呢一、這個帽係唔係真係咁即係暢銷，大家都會咁熱捧去追咧？咁仲更加唔好講啦，即係你知有時候 crossover 嘅嘢，即係啱睇嘅就會覺得好正好有意思啊，但係唔啱睇嘅就簡單兩個字騎呢啊嘛，大佬啊！ 所以我認住其實咧，佢哋呢一個咁嘅銷售方法啊，就是、本身譬如佢哋有啲 product， 佢哋會知道呢一樣嘢咧係好大賣噶啦，我預咗賺好多錢噶啦，即係起碼唔蝕嘅先啦。然後咧就揾呢啲賺到多啲嘅錢咧，嚟去開啲唔同嘅 line， 就係做一啲咧，即係就好似你咁講啦，其實十二生肖，即係假設啦，原來我係虎年嘅。如果唔係虎年嘅，我唔買啊！哪怕你啲款式我唔中意咁樣，即係變咗就依啲其實嗰個銷量係或者冇咁穩定噶嘛。但你講開話即係一啲嘅即係聖鬥士星矢啦，佢會再出一個即係再版啦，類似不過係一個即係顏色又同佢查過噶啦，係一啲另一個特別嘅顏色噶啦，即係好似龍珠啫嘛。譬如 B 廠出龍珠咧，我好後期先有追嘅，即係本身我都好中意龍珠，但係就因為你都知啦，其實龍珠你買親一個角色，其實有好多唔同嘅角色，你一追咧，基本上你即係使你個銀包好多錢嘅，但譬如你話喺翻到嚟香港，我近排都買咗咩玩具咧？就係、是、買咗菲利啊！ 哦，係龍珠入邊係其中一隻奸角啊，經典奸角係， 即係呢個白紫色嘅呢只怪，我都佢當係怪物啦。 外星人啊， 外星人好中意佢啊，因為佢最開初 N 年前佢出過即係 1.0 版本嘅時候咧， 係 冇買到，咁你亦都好熟龍珠嘅行情，即係其實即係後期而家呢一隻嘅菲利嘅 1.0， 佢已經係炒到一個價咧係。基本上你可以買到即係 幾隻啦， 幾隻啦， 呢一隻係啦，即係幾隻新版嘅啦，係因為又係嗰陣時候又好奇怪嘅枕住 SHF 啊，即係 B 社 係啦，我講呢個系列啦。 咁佢出嗰陣咧，我諗佢都冇預示到呢一個系列係咁空前成功。咁當佢出咗之後咧，咁當然除咗係某一啲真係好受歡迎，即係悟空嗰啲角色不死咧，枕住再版再版咧，咁就即係嗰個價錢點樣都唔會起噶啦。咁但係佢後尾出咗一啲所謂叫做雲限嘅商品， 係 咁通常雲限嘅商品咧，你都好少見到佢再版。就算 even 咧，而家佢之後其實有用翻嗰個帽， 其實話雲限係唔會再版噶嘛，好似係嘛？ 但其實嗰個帽咧，佢之後有再出過，即係又係所謂用另外一個名字就叫做即係又唔知咩咩配色咁樣樣。 O、okay、 K， 帽其實係一樣嘅，咁但係咧，你同以往嗰、那個相比嘅話咧，點都好似係有啲唔同嘅爭咁一啲啦。究竟係好咗定係冇咁好咧？呢、這、一個就見仁見智啦。咁但係總之個價格上面咧，就一定及唔上原版嗰個嘅。咁頭先阿聰講嘅其中一個咧，就係呢一個即係菲利啦。 係啊，菲利 你。 係因為嗰陣時候佢出咗之後咧，亦都係枕住都冇話有呢個再版嘅消息出嘅。咁直至到咧，最近啊 B 社咧，即係其實唔係最近嘅啦嚇，較早前嘅時間啦。咁佢就將呢一個嘅非你咧，咁就再出過。咁其實嗱，某程度咧，佢就唔係淨係話單單即係沿用翻以往嘅帽嘅，即係佢入邊啲配件啊、頭啊，都即係同以往係唔同，加多咗嘅。 多咗個光環咯，即係佢死咗之後個光環可以用嚟又俾我嘅光頭用啦。 係算有誠意噶啦。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吴嘉伦、江建聪，乐活玩家。 讲开而家去日本搜罗玩具，其实就真系方便咗好多啦。即系除咗系因为你喺网上面容易搜寻之外，你亦都见到好多即系个别类型嘅玩具咧，佢哋有自己专属嘅铺头卖啊。即系例如话你中意海贼王，佢有自己嘅海贼王专门店啊。你中意可能美国 superheroes 啊，咁佢亦都有一啲铺头归纳咗，就净系卖 美漫啊、 美漫嗰堆咁样样噶嘛。 系啊，所以去到其实今次除咗话去秋叶原咧，我仲去咗东京站嘅。因为东京站呢佢就有一条街叫做一番街，咁嗰度呢就係、集中咗好多嘅一啲卡通人物佢哋嘅独立嘅 pop up store 啦，同埋一啲电视台嘅 pop up store。但喺讲呢条一番街之前呢，我想讲返前的多先，就因为其实呢我今次去日本係第一次去东京站嘅，因为东京站呢其实好鬼大㗎，咁所以我去嘅时候呢其实係唔係咁搵到呢一条地下街。因为其实东京站呢，如果你係出咗站之后呢，其实佢有两面出口嘅，一边咧就叫远之内，一边咧就系叫做八重洲。咁咧其实远之内咧，基本上你行咗出口咧，咁你就真系搵唔到着数嘅。唔系应该咁讲，其实呢个远之内咧就系一啲嘅商业区嚟噶啦，都系好靓嘅一个新型都市，好靓好靓嘅。你去远之内通常去做啲咩咧？就系佢有一个叫新远之内大厦，你就系可以去嗰度大厦嘅五楼或者系廿几楼咯。其实佢有观景台，因为其实东京车站好靓噶，佢系嗰个墙身咧系用好多红砖咧。好古舊，好靚嘅，所以啲人如果係話想去影呢一個東京車站嗰個外貌咧，就通常都會去到呢個新遠之內大廈，就上去觀景台影相啦， 睇景啦 嚇。係啦，咁但我就因為即係唔知道又懶醒，唔睇地圖，唔用 Google Map 啦，咁就行越行越遠，咁就行咗去呢個遠之內，咁結果就即係食過飯咁樣，食完飯之後咧就即係從中就及下地圖咁，哦原來係去白松洲， 係調翻轉啦， 調翻轉啦。但其實嗰條地下街係好長好長，你由遠之內行翻過去咧，我諗都要行成十分钟先行到嘅，仲要畅通无阻，讲紧唔系好逼人嘅。咁但系因为我之前都讲话去嘅时间，其实就系日本嘅黄金周啊，所以其实就算话唔多人咧，都系假嘅。几喺个黄金周嘅时间咧，即系更何况因为东京车站其实就系东京人嘅一个枢纽地带啦，好多人拖住夹啊，或者去公干啊，去做嘢，亦都好多游客啦，好多人嘅。咁但系咧，去到呢一个嘅一番街咧，其实多人，但系主力多嘅就系细路仔啦。因为佢比较卖嗰啲公仔咧，就系、是、我谂细路仔会中意多啲啊，即系或者系家长，譬如如果见到啲细路仔中意睇啲好打打杀杀嘅动漫，都有时可能会禁止或者系话诶唔好睇呢一类型啦。佢嗰度嗰啲公仔咧，即系譬如有Hello Kitty 嗰类型嘅 Pop Store 啊，又或者系即系大人细路都好中意嘅 Pokemon 啦、同埋系一啲譬如 Miffy 啦，即系兔仔啦，同埋有好多嘅电视台啊，因为其实日本咧佢喺唔同嘅电视台咁都有即系收购咗。唔同嘅一啲动画㗎嘛，即係譬如进击的巨人，其实佢係喺某一间电视台播嘅，咁所以你去到嗰间电视台呢，都可以买到某啲电视台嘅一啲即係进击嘅一啲嘅公仔玩具锁匙扣啦。咁同埋呢，因为其实日本人呢都好鍾意追下呢一啲劇集之余啊，仲会买佢哋一啲嘅一啲文具啊 ,file 嗰啲嘢嘅。因为其实呢佢好多嘅电视台，我今次去到啊我都本来諗住搵一个嘅 artist， 因为我追一个嘅日本嘅即系新人啦，叫菅田将晖啊。其实佢因为都好出名嘅，佢系日本即系最年轻嘅影帝嚟噶啦。系啦，好巴闭又好倾慕佢咯。总之，咁即系之前都有朋友就去完就东京车站同我讲话，会有机会揾到佢嘅一啲嘅即系file 啊。咁变咗我去揾咯。 咁結果係好陰功，我係揾唔到嘅。係係啦，咁但係變相就其實我本身如果係鍾意一啲比較即係打鬥啊熱血啲嘅漫畫，譬如 One Piece 或者一啲 figure 呢，即係六寸 figure， 十二寸 figure 呢，其實佢一翻街呢就我諗都比較揾唔到㗎啦。因為佢主力係買一啲貨小朋友多啲啊，或者係唔係一啲可動玩具多啊，而係一啲文具啊、鎖匙扣啊、毛公仔多啲嘅。 咁我諗即係呢一個相比起即係如果我哋自己啊，即係好多時候去日本所謂朝聖，尤其是一個宅宅地嘅男人啊、男仔又好啊， 男仔啊， 你啊通常同 friend 去啊，或者自己去都好嘅話咧，咁啊即係我哋通常就會去一啲可能真係專賣比較係即係成人向玩具一啲啊，即係講 figure 嗰類啊，唔係其他成人向玩具。 係，我諗緊你講邊啲成人玩具咧？ 但係頭先你講嗰類咧就比較啱一家大細咯，即係有多時候你行開嗰啲嘅鋪頭啊、商店嘅話咧，呢一類咧即係你自己一個人比較少去啊。如果係我㗎，即係假設我同我老婆同埋我仔嘅話咧，嗱呢一啲嘅街咧就啱我走啦。即係話，尤其是我諗我仔行過嘅話，雙眼一定係發光添啦。 係，其實呢啲嘢真係比較啱係女性或者係小朋友嘅嗰啲公仔啦。咁但係都我喺行呢一個東京街嘅時候咧，發現咗一個好得意嘅畫面啊。因為其實咧我就即係買完嘢啦，咁就要去即係退税咁啦。咁啊搭電梯嘅時候咧，即係本來撳緊手機嘅，都好著迷咁喺度撳緊，即係喺度上緊網咁樣啦。無論喺我坐企喺我前面嘅一個女性咧，咁佢就俾我留意到佢個袋，因為佢孭個斜孭袋嘅。而佢個斜孭袋嗰個面咧，係掛咗好多個襟章喺度嘅。即係如果係比較熟少少日本嘅呢一個宅文化咧，其實佢呢一個袋有個名堂嘅。你又曉知唔知嗰個袋先？知唔知我講緊嗰係咩袋先？ 就咁聽你講，我未完全掌握到啊。嗱，因為其實個袋係點啊？個袋面本身有啲咩啊？其實你鎖匙扣掛住啊？ 有好多嘅襟章就係、是、 好多襟章。 係啦，而咁啱我睇到、那個。 即係咁，但係好似即係以往大家好多時候都可能你孭個背囊袋，香港都有㗎。男仔都有㗎，就係、是、你即係喺個背囊上面釘咗好多襟章喺上面咋嘛。 係啦，但係佢嗰個唔同呢就係、是、佢有個名堂添嘅、啊。其實日本近年都有呢個文化，其實呢一個袋呢佢哋叫痛包啊。咁、哦、痛呢就係、是、疼痛，就好、是、痛啊嗰、那個痛啊。 咁、哦、我明白你講咩啦，即係其實因為你其實唔單止喺日本，不過呢個日本文化，但係你就算你 even 喺大陸都有好多 都有 痛貼啊嘛。 係啊， 即係你可以喺網上面啊啲購物網呢，你會見到有好多人就係會出售呢啲所謂嘅痛貼。是什么呢？就是简单来讲是一些贴纸。那些贴纸呢就是一些动漫卡通的贴纸。那而那些贴呢基本上就你好像水印一般就是直头黐实了你想要黐实的物件上面。所以有些人就是说要痛贴那个电话呢，就是你的电话的外壳呢是好像包了一层，不是贴纸这样，是就是包了一层膜，就是那一个的卡通动画。有些人就说痛车。 其实痛是有很多。 是啦，那你的车呢基本上你的车身呢就是直头好似你平时咧，你睇一啲咩小巴啊或者的士啊，咪黐咗啲广告。 车身广告啦， 但系佢就唔系车身广告，佢又变咗系动漫卡通人物。 系，同埋其实佢哋即系讲痛车嘅话咧，佢哋净系要彩绘噶。其实我谂嗰个难度其实大好多，即系变相其实香港咧，我唔知道会唔会因为法例问题啦，即系譬如一转车身颜色又要申报好多嘢啦。我唔知道其实会唔会因为如果你黐咗个卡通人物，我唔知嗰啲色啊会唔会有啲唔知咩变化啦。咁但系咧，譬如喺日本咧，因为佢系直情痛车咧。近呢幾年啊，開始啊，每年咧係會搞活動啊，即係大家直情係成即係話千幾架車咧， 好勁噶， 去到台場啊！ 好劲啊！ 系啊，系一齐，仲要咧，即系专登。譬如其实我哋讲呢个痛文化，佢多数咧，个袋或者系嗰个物品上边咧，佢哋嗰个漫画角色咧，系得一个人嘅啫。即系我意思咧，系得一个角色，我唔会话，譬如假设 即系成个系列唔会嘅。 系啦，譬如我中意 One Piece， 我净系中意路飞，就净系路飞嘅。咁佢直情系一个咁样嘅文化喺度。同埋你话其实痛车，其实即系我都后期即系去喺度 study 喺度研究咧，佢直情有痛指甲啊！ 哇，痛指甲其实即系咩啊？即系 gel 甲啫嘛，系嘛？ 你又唔好咁讲到件事咁。简单 咁明就系咁样样 啊！其实你讲开， 你讲开，即系如果你话痛袋咁啊，而家你咁讲我就明啦。即系简单嚟讲，就系佢哋将个袋入边咧，即系黐上啊，或者将佢转化成为一个自己最喜爱动漫人物嘅一个主题嘅一个包包啦吓。咁但系我好想知道，即系呢一个系一个 customize 自己整嘅一个东西嚟嘅。 呢个系佢自己整嘅一个特色啦。 简单嚟讲，就系话而家嗱，我喺我身后有一个我平时孭开嘅电脑背囊啊。 系 咁你。 啊摸上手其實都係嗰啲啊線水嗰啲咪布料噶啦。 係。 咁即係我如果想將佢轉做可能啊 One Piece 嘅艾斯主題嘅，佢係可以幫我貼到即係我想要嗰個樣噶。 唔係，其實係要你自己做嘅呢樣嘢。 即係仲要自己 DIY。 冇代工嘅嗱，啊烏嘉倫個袋黑色背囊嚟嘅，唔知點解我無啦諗到咧，其實黑色同黃色好夾 啊。你真係可以試圖整個 Minions 喎。 Minions 嘅痛袋啊，你可以做一個。 烏嘉倫，江建聰。乐活玩家 痛袋呢一样嘢咧，即系而家香港啊，真系好少见到有啊，系嘛？ 其实香港近年都多，譬如星期六日咧，因为你又即系少搭地铁多，其实搭地铁星期六日咧，你去到旺角站咧， 我真系冇乜点样见过喎。 好多，其实你星期六咧，即系喺旺角地铁站咧，你系见有啲人系孭住嘅，即系通常我见亲嗰啲孭咧就唔系背囊嚟嘅，系 tote bag 嚟嘅，即系一啲侧孭袋啦。然后佢哋咧系挂晒特色一个人，我讲嗰个挂法系浮夸到咩地步咧？就系可以喺一个袋嘅表面嗰度。佢可以掛咗成三四十個襟章，而嗰三四十個襟章都係同一個角色啦。 咁其實而家我哋講緊嘅痛袋，其實係咪即係總之喺個袋上面掛襟章就係已經痛咗㗎啦？件事我想問一下。因為如果純粹掛襟章嘅話，咁其實好多年之前已經有㗎咯。 係，咁但係我諗嗰個痛袋文化，即係我諗佢其實我都想講翻啲，我講咁耐未講個痛字，其實個痛啊，即係日文都代表其實誇張同埋奇特嘅意思，所以就咁痛袋啦。咁但係其實佢都有一個好深層嘅意義，就係點解我要將同一个角色我要挂咁多个喺个袋度咧，就 是、 我要话俾世人知道，我比任何人都系更忠于呢一个卡通人物，冇人比我更甚更爱佢。 OK， 咁有呢一个嘅文化存在喺度，即系我甚至乎即系曾经喺星期六日咧喺旺角见到啲人孭痛包咧，系痛到咩地步咧？系佢直情斜孭嗰个嘅膊位啊、膊带位啊，佢都挂埋扣针啊，即系通常啲人就 系 挂喺个袋嘅表面啫嘛，佢连个孭个。那個吊帶位咧，佢都係可以痛埋一份。我突然覺得哇，點解浮誇到咁？但係其實我喺日本秋葉原啦行嘅時候咧，亦都有發現有啲鋪頭，佢哋除咗係賣我哋即係比較想有時睇開啲 figure 之外啦，佢哋係有一個嘅一個架啦，係賣痛包啊。咁嗰啲痛包有咩特別咧？其實都話其實痛包唔需要買噶嘛，基本上譬如我孭開我嗰個袋 掛嘢就去啫嘛。 係啦，咁嗱佢個痛包就比較體貼嘅，就係、是、其實諗下如果就咁掛一個。襟章喺一个一个包啦嘅表面啦，其实都会好易日晒雨淋啊，俾人即系谂下刮花咁，其实真系心痛噶。讲紧唔系认真， 我知 你哋呢个话系歧视啊。 即系我而家谂紧就系话挂一个襟章上，你惊刮花襟章，即系等于咩咧？就系你黐一张保护贴落个电话上面，你惊刮花个保护贴一样啊？ 唔系点解咁讲咧？因为其实我想讲嗰啲襟章，有时候佢个价钱分分钟贵过你嗰啲咁样嘅保护贴。 系 ，I'm so sorry， 因为我真系呢一个市场方面真系唔想了解，I'm so sorry。 因为我想讲话，其实日本咧即系都兴咗好多年噶啦，就是、有时玩一啲嘅唔知乜乜相乜乜相啊，就系、是、你俾你搣一张类似一啲奖券。 哦，系， 一搣之后就哦，我抽到六号，六号系咩礼物嘅咧？ 系， 其实通常咧佢系有啲嘅，即、就、系、是、一啲嘅 big prize， 一啲好大嘅，即、 就、系、是。哦，系啊，就系、是、奖励嗰啲唔知咩襟章啊嘛，同埋你又知嗰啲所谓嘅终极大奖咧，系你唔知成盒嗰啲咁嘅咩券入边咧， 可能得嗰一两。 先即系嗰一个咁嘅襟章，如果襟章当你真系抽到嘅时候，你即系攞翻出去卖，系可能好值钱嘅。 系啦，咁所以我先至话，其实啲人系心痛，就系因为佢真系俾人刮花咗，真系喊出嚟。 咁但系如果系嘅话，我就唔舍得挂出嚟咯。 所以 或者再挂喺啲私隐啲嘅地方得唔得？ 即系见唔到嘅地方系嘛？ 见唔到嘅地方自己暗自欣赏得唔得？ 梗唔得啦！佢即系个痛包文化就话俾人知，我比任何人都更加忠于佢一个啊嘛。 OK。 咁所以日本咧就有啲嘅品牌，佢哋都系即系见到呢个商机啦，讲嘅。卖一啲痛包啊，其实佢一个卖法有咩唔同呢？其实自己做到出嚟噶，我觉得佢就系喺个痛包表面咧，就系、是、加一块透明嘅胶喺度。 哦， 咁其实即系个讲法就系将个襟章佢 撕块保鲜纸啊，话即系 系啊，其实类似系咁啦。所以其实我觉得可以 即系自己做嘅意思就系话嗱，咁首先咧，你如果真系有个咁珍惜嘅襟章嘅话，你就揾一个保鲜纸上嚟就包 住佢， 好似包书胶咁包住佢。 系咁，佢就 好上啊！成件事即刻变啦，我哋讲完之后 咁，但系咁。佢就有一个咁样嘅痛包袋出现啦， oh. 其实亦都有再出现一啲再高级啲嘅， 系即系高级保鲜纸啦， 唔系 唔系讲呢样嘢， 佢哋系叫 3D 立体痛包， 哇劲咗好多啊， 讲到高科技咁啊， 高科技喎、 啊，咁呢 个痛包呢、啊、其实就是佢嗰、那个即係、就是、演嘢位啦，叫做即係、就是、个表面位啦，佢就係会有大概3-4 cm 嘅厚度，一个阔度出嚟啦。咁咁阔做乜嘢呢？就係、是、俾你将一啲你好鍾意倾慕嗰个漫画角色嘅人物嘅 figure， 即系假设原来我好中意痛包嘅，我好中意光头，咁光头嗰个六寸公仔系立体噶嘛、啊，我就可以将佢塞入去嗰个痛包嘅表面，啊、即系俾人见到一个立体嘅公仔都可以俾我孭住出街。但系个乌嘉伦嘅表情系心谂做乜嘢啊？ 即系其实简单嚟讲就系、是，即系喺你嘅袋嗰度再有个细袋就插你只玩具咁啊？ 唔系咁讲，而系话嗰个袋嘅表面啊，即系个表面位佢系变咗。立体咯，即系个透明胶本来就系、是、嗱，普通嘅即系呢个痛包咧就系透明胶，然后你就塞一啲襟章落去，咁就唔会刮花啦。而嗰个立体痛包咧，那个透明胶同埋个袋嗰、那个即系中间咧个 gap 位咧，其实系有2-3 cm， 咁就俾你摆啲立体嘅，其实俾你摆啲立体嘅商品入去啦。 就是即是俾你摆隻玩具落去囉。 係啊，然后就你可以就係摆啲姿势然之后摆出嚟，咁就俾人见到。 即其实我就係諗緊你嗰个所谓咩立体痛包啊。 其实立体就係话。 其实即係一个袋囉。係啊，係一个袋仔咋嘛。 咁通常你要引人买一样。 咩动咩包。 你引人买一样嘢咁等先，佢就首先佢就符合到呢个商品说明条例，佢冇讲错嘢。 因为如果你咁样讲嘅话，因为而家我听完之后我嘅消化我理解就係话、总之其实所谓佢痛包嘅意思就系一个你中意嘅公仔嘅包啦， 系 咁当然佢有嚿胶啦， 系讲清楚啲， 有嚿胶咧，咁佢就系包住你嗰个所谓襟章有咩都好， 系啦， 咁就真系等你可以黐上去你个袋嗰度 ，OK， 系， 咁而家所谓咁嘅立体痛包咧，其实只不过佢就都系一个嗰、那个主题嘅一个。袋仔 系 咁你黐上去你个袋嘅表面嗰度， 系啦。 咁于是乎呢个袋仔嗰度咧，你就可以摆一只你嘅 figure。 系啦。 其实讲真，就算唔系所谓咩立体桶包咩都，你搵一个扣针系啦，咁你扣住一个棉布袋仔，连喺你嗰个袋嘅表面，再插只公仔落去，其实都有同样嘅效果嘅啫。 咁但系问题系你 之后俾我讲完之后上 晒，有时候手工呢家嘢唔系人都真系做得好噶嘛，人都做到，但系未必人做得好噶嘛。同埋我真系觉得咧，阿先生你咧，即系。 Sorry， 对于呢个痛包文化咧，系有点而未认识，即系我觉得，即系其实我觉得，如果香港有啲即系听众咧，原来真系有研究，或者系自己有做开痛包咧，真系可以 send 俾你啊，即系或者系 send 到你有冇啲电邮啊？ 你咁 send 过嚟，我直接就孭出街俾大家睇下。 你真系得闲，你可以上网 Google 下，因为其实日本咧，佢真系有搞痛包比赛，我都系真系曾经睇过啲痛包比赛，真系佢唔系就咁话好简单，啲扣针摆，襟章摆，好似好密集式咁样排成，即系整齐排列好啊，六合彩咁啊，佢唔系咁噶，佢系可以用一啲襟章或者用一啲动漫角色嘅丝带，总之任何嘢，佢系可以做到嗰个痛包个表面咧。是真系你会赞叹嘅。 OK， 好，咁啊，真系有机会我要搜罗下，要广交结识一下呢一啲痛包嘅英雄，同埋咧，即系我自己嗱，当然我都好中意动漫，你知噶啦、我甚至乎即系中意到个地步，有时候我孭个袋咧，即系唔好话痛先啦，你就咁摆一个扣针落去，我老婆都会制止嘅，话你一把年纪唔好玩啲咁嘅嘢啦。咁但系都难掩我自己心入边嗰个宅嘅内心啊。咁啊，真系有机会嘅话咧，我自己都好想整翻个啊。好啦，咁啊，今日时间咧就嚟到呢一度啦吓，咁啊，下个。星期咧，再同大家继续落户玩家啦，拜拜。 拜拜， 落户玩家，跟着节目时间到啦，下星期再见啦。